王菲这张专辑《天空》曾经让我对她的唱功和潜质都非常的惊叹，也充分发挥了她的音色、气息以及对歌曲的控制能力。而这首歌呢，就算是最好的注释。这个小节大家音乐继续带您来分享到萧敬腾《纪念》。 想念变成一条线，在时间里面蔓延，长的可以把世界切成了两个面。它在春天那一边，你的秋天刚落叶，刚落叶。如果从此不见面，让你听记忆想念，本来这段爱情可以记得很完美，他的样子已改变，有新伴侣的气味，的气味。那一瞬间，你终于发现，那曾深爱过的人，早在告别的那天，已消失在这个世界。也许那一次见面是生命给你机会，了解爱只是人所渴望的投射面，只是渴望会改变，他的爱已经不见，已不见。那一瞬间曾深爱过的人，早在告别的那天，已消失在这个世界。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在当时来说，双人组合一般都是以重唱的方式出现，而优客李宁却是一个负责主唱，一个负责创作。李记的创作一般保有一股清新的民歌的气息，跟林志炫的音质呢非常的相合。来分享一下当时非常当红的作品《认错》。 I don't believe it， 是我放弃了你，只为了一个没有理由的决定。以为这次我可以承受你离我而去，故意让你伤心，却刺痛自己。一个人走在傍晚寂 像黑夜一样的来临。 I hate myself， 又整夜追逐梦中的你，而明天只剩孤寂的心。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我不愿意，叫彼此都在孤独里忍住伤心。我又怎么告诉你我还爱你，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 和所有尤克里林的歌迷一样，很多人听到他们的第一首作品就是《认错》。这首歌集合了民歌的淳朴、校园民谣的人文，还有呢流行音乐的顺畅和美国摇滚乐的丰富，再加上林志炫的声线的演绎，戏剧化的还原出了当中小人物的小情绪的世界。而在尤克里林之后呢，继续带你分享到很有时代感的这个声音——童安格《耶利亚女郎》。 耶利亚，神秘耶利亚，耶利耶利亚，耶利亚。

你的痛苦我都心疼，想为你解决，摊开了眼睛握你手，想飞奔往前。我相信爱能证明一切，够真心会超越时间，多付出也多了喜悦，让幸福蔓延。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记得自我保护必要时候讲些善意谎言。总是学不会真爱也有现实面，不是谁情愿就能够解决。一次争吵一个心结，累积着改变、内心疏远足够秒杀外表多浓烈，才发现爱不代表一切，再真心也会被阻绝。这世界天天有鬼雷，随时会爆裂，还是学不会少浪漫一点。拼命着想的事未必带来感动，我没感谢。

是牛仔很忙， DJ 很忙，每一个需要工作的人都很忙，但是呢应该享受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够错过。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很有一些玩世不恭的调调，但是唱出的呢却是一种很悲伤的态度。张惠春的声线跟姐姐张惠妹比起来更加的明朗一些，听听看这首曲目 Honey Money。 像是为你照顾一辈子的人，也很像是照顾你一辈子的人。像当初你说你爱我那一点，我想三连单纯是你要的感觉。但经过时间，见过了世面，你说感觉会慢慢被现实改变，还是相信你说的做的全都对，偷偷擦去我的泪，不知道该怪谁。 选择我是 你的 honey， 选择他是 你的 money， 选择自己 觉得对的。 Wait till you hear from me. Monday, Tuesday, 写日记。Wednesday, Thursday, 很空虚。爆掉的手机没继续。Wait till you hear from me. Friday, 你会在哪里？ Saturday, 寂寞的假期。我唱歌会有谁来听？我不再保持沉默。Wait till you hear from me. 我不再迟迟等候。 有一天夜里你来敲我家的门，看到你我没有惊喜只有纳闷。你说你现在心里觉得好累，希望我能原谅你，给你一次机会。谢谢你曾经给我的一切，让我尝到也知道幸福的滋味。我会保存这份美好的感觉，好好去爱下一个懂得爱我的人。 选择我是 你的 honey， 选择他是 你的 money， 选择自己 觉得对。 此刻你有太多对手，所以你要比从前付出更多， 才能化解我的疑惑。 当我从去搜索到走出迷惑，才发现身边有许多朋友，他们一直目光在关心着我， 在我最脆弱的时候。 She told me Wait till you hear from me. Monday, Tuesday 写日记。Wednesday, Thursday 很空虚，我要的手机没简讯。 叫你， 我不在。Friday 你会在哪里 ？Saturday 寂寞的假期，我唱歌会有谁来听？ 想 再走第一次经过的路，那年的是对错分不清楚，那年固执的相信自己的选择，固执的坚持，永远在为明天做最完美的设想，现实却总是事与愿 城市思绪已静止，窗外一首你爱的歌一下子离开你的城市，回忆已开始，喝完一杯你爱的 Latte， 想起了心事， 自己。 的心，微凉的天，正夜里无眠，快忍不住要对你多看一眼。站在你窗前，心总是他被我遗忘的脸，他说等着我好疲倦。在下雨天，就算你已明白有一天它会实现，原谅我不对你说再见。慢慢品，哦哦，把一班最差的列车用最温柔的速度离开你身边，在我没有后悔以前，当你的美梦增添，我已带着破碎的心情走远。下雨天，就算你已明白有一天它会实现，原谅我不对你说再见。慢慢听，哦哦，把一班最大的列车用最温柔的速度离开你身边，在我没有后悔以前，当你的美梦增添，我也带着破碎的心情走远。慢慢地，哦哦，搭一班最早的列车，用最温柔的速度离开你身边。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崔健这个名字有很多不同种的意义，它可以就是一个单纯的人的名字，也可以是藏在某个人心中的一面红旗，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精神。当然还有认为呢，他就只是一个过气歌手或者是摇滚教父，时代把他塑造成了各种各样的模样，但是没有关系，在你心底他是谁就是谁。当年那些听崔健的人，你还是一无所有，你的理想变成工具了吗？你发现老头更加有力量了吗？来回味一下这首歌曾经带给很多人力量的曲目，叫做《清长征路上的摇滚》。 二三四，听中国

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北京时间